生如花一场烟火，翻几个跟头，换一身满足的伤口，用一颗枕头换一颗白头，忙于奔波追赶跳跑，忘了闹钟，被太阳晒得红彤彤，再变得黑黝黝，大哥的年华就溜走，穿过来一片白蒙蒙，爬过了绿油油，有什么留在心里头，为了你哭的泪汪汪，再笑的乐悠悠，想起来不过三秒钟，等我捏了双颊会疼痛，证明爱不是梦。 三秒钟。